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65章，豆腐而家见到咁嘅情形，佢即刻喺度叫啊！喂，你啲咁嘅死人虎头鲸啊，走去食大鲨鱼啦！呢只座头鲸，你豆爷爷我照住噶。 被枪声同埋喧哗声吸引咗嘅虎头鲸，即刻就向我哋呢边望过嚟。好明显，佢对我哋呢一种都唔够蚀牙罅嘅小生物，你一啲都唔感兴趣，就系咁望咗一眼啫。跟住又继续专注去对付小黑咯噃。我哋而家真系冇办法咧，只能够落黑手啦。当即机械人四个就开始瞄准对虎头鲸进行射击。佢哋表面就有一层好厚嘅脂肪，跌枪咁打落去，根本上就对佢唔系好伤得到。打落佢身上边嗰几个小血窿，同呢只巨大嘅虎头鲸对比起上嚟，就好似一只红色嘅乌蝇仔咁。但系呢个痛都仲系刺激到佢哋，佢哋三只嘅鲸性啊大发，劈低咗小黑就向住我哋游过嚟，庞大嘅身躯一下子就撞落去呢个船墙嘅边缘。呢个地方本来就系啲烂石头啊、烂船咁堆积起上嚟嘅，经佢哋咁一撞，霎时之间，就有一隻倒插住断咗一半嘅烂船啊倒塌咗，向住三条虎头鲸啊揼落去。大家只系觉得寄身嘅地方被咁狠狠一撞一震，即刻啊快啲爬翻上去呢个船墙嘅高处。但系啊见到三条虎头鲸俾啲咁嘅烂船铺头盖面咁系咁揼，显然啊懵咗，冇几耐先回过神嚟，继续撞。林教授就讲：啊，睇嚟我哋将呢三条虎头鲸激嬲咗添。趁呢个功夫，小黑已经机灵咁啊逃命走咗去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打量一下周围嘅环境，讲：呢个地方啊够大，佢哋想要撞塌都唔系容易嘅。而且我记得你哋讲过，呢一带嘅水域好浅，而家又系涨潮嘅期间。所以佢哋先敢喺度出现嘅啫，等到下半夜潮水退咗，呢啲嘢可能就会走㗎啦。林教授啊，岌下头讲：冇错啦，虎鲸呢就冇天敌嘅，喺大海嘅生物链上边处于顶端。不过自然环境呢就系所有生物嘅天敌，我哋就系咁等落去就得㗎啦。跟住为咗避免虎头鲸再去追小黑，机械人四个时不时又向住啲水里面开枪，吸引佢哋嘅注意力。呢啲嘢俾枪打伤咗之后，对枪声就开始非常之敏感。有咗机械人四个喺度负责声东击西，我哋其他人睇咗阵间就觉得有啲眼瞓，於是就随地瞓低。时不时仲能够感觉到身下边嘅木板喺度震动，亦都唔知过咗几耐，枪声同埋撞击声都停止咗，机械人四个亦都冇叫醒我哋，大家就蒙头大瞓，直到天光大白。醒嚟嘅时候，第一个感觉就系口渴，跟住嘅就系肚饿。我哋一班人个个都口干唇燥，冇啱啱休息过后嗰种精神。豆腐啊，向个海面望咗一下，又望咗下天空，讲：唉，我敢打赌，嗰啲侦察机肯定偷懒，咁多日连一架飞机都冇飞过嘅。顾文文啊讲：海天嘅面积啊真系太辽阔啦，侦察机根本就唔多。再讲啊，我哋已经处于离扶桑比较近嘅海域，我哋嘅侦察机可能就真係比较少㗎喇。 扶桑，豆腐搣咗搣嘴讲：唔怪得我哋咁鬼霉啊，小扶桑呢个地方真係晦气。唉，不过孤单美女啊，你咁一讲呢，我諗起个事啊， 既然已经靠近扶桑海域了，咁应该离嗰个咁嘅时空岛就唔系好远啦啩？ 李宇讲：哦，应该就唔系好远啦。 豆腐灵机一动，佢讲：诶，我有个主意喎，我哋而家喺海上边系冇得饮冇得食，等到嗰啲侦察机嚟救援嘅时候，都唔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嘅。咁我哋不如先上去呢一个时空岛啊，岛上边至少可能都可以揾到啲食物啊、淡水咁嘅嘢啊嘛。 李宇一听啊，一拍个头讲： 系，阿豆兄弟而家呢个建议啊，真系太及时啦！我哋啊一味谂住回航，都冇谂到呢样添。冇错，与其喺度冇饮冇食咁喺度等。咁不如我哋上时空岛，至少喺嗰度我哋绝对都唔会饿死啊嘛。 李宇一边讲一边显得有啲激动，嘴里边就吟吟沉沉咁，一阵间睇下个太阳，一阵间攞支纸笔出嚟写写画画。咁好明显佢係用原始嘅办法喺海上边度量緊呢个方位，估计我哋而家嘅位置同埋距离。 过咗半个钟头之后，李宇又讲：，哎，我算出嚟啦，我哋喺呢度出发，向东南边咁行。如果呢，我哋自己先搭个木筏，不出意料之外，听日早上就可以登岛㗎啦。 佢又睇咗一睇天色讲：， 而家风和日丽，我哋呢次又冇招惹啲咩海神，近期之内呢就应该冇风暴嘅，可以放心咁去喎。 听落呢一个建议啊，真係有啲谱，大家都好高兴，于是就商议住快啲去搵一啲船板嚟做木筏。大家当即就喺个船长嗰度走嚟走去搵。由于要搵木材，所以我哋都要行得有啲深，越往呢个船长嘅深处行，越行就越觉得有啲逼仄。船板上边散发住一阵嗰啲木材嘅霉臭味，显然年代久远，呢度都腐烂不堪㗎喇。我係忍唔住諗，呢一个计划可能就已经玩完㗎，因为呢啲木材接触咗水气咁耐，好难搵到合适嘅材料㗎喎。正喺度諗住，忽然之间喺冇几远嘅地方传嚟咗一阵嘅惊叫，显然是断飞的声音，那个声音好像离我们不是很远的，隔住层层叠叠的烂木板，现在应该就在我的左手边的方位。唔通出了什么事？我听着声音，身体即刻在那些罅隙那里穿梭，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过去，转过了一块倾斜的木板，突然间一个人影猛地向我扑过来，一下子就捐入咗我个怀入边，嗰一个柔软嘅身躯同埋温热嘅体温，等我即刻窒咗下。我低头一睇，唔系段飞啊，仲有边个啊？我心谂：哇，咩回事啊？而家啲姑娘仔点解咁鬼大胆，咁就投怀送抱？我啊真系唔知点应付噶噃。正喺我遐想紧嘅时候，段飞啊紧紧咁揽住我条腰。扁住个嘴讲： 陈大哥，下边有人咯、啊。 佢指住一个黑掹掹破烂嘅入口，我已经分辨唔出而家究竟系喺咩地方啦，或者可能系某一条船嘅一部分啩。嗰一个窿周围嘅船板就已经烂到唔似样，突出咗一个唔规则又好难形容嘅大黑洞。由于在头顶到处都是倾斜的烂船和木板，所以这一带地方就非常之昏暗，站在外边也都看不到洞里面究竟有什么。头先看来段飞是落过个窿入边的，那下边为什么会有人呢？难道除了我们还有人躲在下边？不对喔，如果是生人，咁大嘅动静早就应该出嚟㗎啦，唔通係个死人？虽然我冇问段飞，但係根据眼前嘅情形嚟睇，我已经快速咁对下边嘅情况进行咗一个判断。 下边嗰度应该系个死人，唔怪得知段飞吓成咁样啦。因为我諗住啲嘢，一时之间竟然忘记咗将佢推开。就喺呢个时候，身后边传嚟咗一阵嘅脚步声，跟住就系豆腐嘅惊叫声。我拧转头一睇，见到豆腐一面鬼马咁嘅表情，讲： 啊，头先系小飞喺度叫，老陈，你喺度做咩啊？你唔能够对小姑娘咁样强行嚟噶喎，我真系鄙视你啊！ 我一时之间真系哭笑不得，甚至到佢系误会咗。我啱啱打算将揽住段飞嗰只手松开嘅时候，突然之间睇见企喺一边一声都唔出，细细咁掘住我嘅顾文敏，死啦！我心叫弊，而家我即刻推开段飞讲：，文敏，呢、这个事情唔系你谂嘅咁噶吓。点知道我嘅话音刚落，段飞啊心有余悸咁讲：， 哎呀，陈大哥，真系头先多得你啦，吓死我啦！不过你只手真系好大力啊，你睇下都红晒啊！ 佢低头睇一睇自己裸露喺外边嘅手臂，上边显然有五条手指印，可能系我头先真系大力得滞。唉，呢一下真系跳落黄河都洗唔清啊！我一时之间啊无言以对，心谂呢咁嘅衰妹肯定专登嘅。我陈元啊，真系何德何能啊？点解要同我嚟一招咁嘅嘢？段飞讲完，睇一睇阿顾文敏嘅神色，又揈住个手讲：， 顾姐姐，你唔好嬲啦，我同阿大哥真系冇嘢噶， 冇嘢，我啊梗系同佢冇嘢啦。不过讲话嘅时候，佢嘅面上边仲有一副羞答答咁嘅表情，唉。咁仲唔系此地无银三百两？豆腐系用睇禽兽嘅目光咁望住我，其他更加唔使讲啦。机械人四个蔑视嘅眼光，吴思东鄙夷嘅神情，林教授无可奈何嘅神色，仲加埋利与羡慕嘅神情，等到我而家嘅额头啊，全部啲神经隐隐作痛。唉，而家我真系算明白啦。段飞呢个姑娘真系大胆嘅演技派，睇嚟我啊继承咗我老豆嗰啲咁嘅风流本色，去到边都招惹桃花。我而家只能够暂时转移话题，谂住过一阵间先再探顾文文。于是我就对大家讲明咗先前嘅情况，准备落去个洞度探一探。段飞呢个时候已经冇咁惊啦。轻轻咁拍住个心口讲： 头先真系吓死我，一落去就睇到嗰度有一个死人啊！ 豆腐讲：你哋考古嘅仲惊见死人咩？ 段飞啊，皱住个鼻讲： 我哋平时接触嘅都系啲尸骨，边度有见过呢啲咁嘅大肉嘅尸体啫？皮肤啊白赖晒，睇起上嚟真系好得人惊啊！ 顾文敏呢阵仲系老样子，神色就几温和，亦都睇唔出有冇嬲。佢又讲： 咁我哋仲系先落去睇下先，讲唔埋系先前遇难嘅人呢？ 大家就攞住支手电筒，一半嘅人就落咗去，李宇几个就留喺外边。果然一入去就睇见咗一具嘅尸体，呢、这个系一具男尸。坐住喺度嘅，背脊就靠住个木板，两只脚就伸到直，擘大个口，瞪大只眼，好似死去冇几耐咁添。由于我哋又冇戴防毒面具，所以呢阵时为咗保险起见，就冇靠近尸体。但系就见到阿林教授伸手喺个尸体上边就摸咗一阵间，突然间佢讲：，咦，个尸体系硬噶噃。豆腐又讲：生人系软，死人系硬，呢、这个好正常啫。林教授啊，拧咗拧头讲： 佢啲皮肉系硬嘅，好似石头咁。 佢一讲，我亦都忍唔住好奇，亦都摸咗一下，果然喺手里边嘅触感就好似摸到咗个人形雕塑咁。近距离一观察，我又发现有啲唔妥啦。这个尸体的衫上边有日文标识， 豆腐而家一面沉重咁讲，原来呢个系个扶桑人，死得嘅真系可怜啊！我又同情佢啊！呢条友讲到最后，话风一转，竟然大笑起上嚟，边度有半点同情嘅样啊！